我的响运给了一个评语啊，非常好的人，十足的正人君子，十足的正人君子，这样一个圣哲，这样一个圣哲。20年来我没有再见过他，事隔20年我仍旧有这样一个图像啊，一个十足的正人君子。他可能变成一个坏蛋了，20年来他可能改变了很多，谁又知道呢？他很可能原本就是个坏蛋，只是我的响运对我说，一个十足的正人君子，十足的正人君子。我对我的想象起反应，事实会变得越来越清楚。只要你开始检查你的四运是如何运作的，身心的结构是如何交互作用的，只要你客观的观察，这些都会变得清楚。同一个人，同一件物，由不同的五个人看到，五个人对这一个人会有五个不同的印象，他们对各自产生的印象起反应，而不是对该人。甚至相同的一件物，可能兼有感官根门、眼、耳等等，做五次不同的接触，相同的物件，然而我有五个不同的反应。就说有某个话进入我的耳朵，相同的话进入我的耳朵五次，而我就有五个不同的反应。如果我是一个好的内观修行者，就会明白得很清楚。举例来说，这只纯是个例子，并非事实。有天晚上，我跟五个学生在散步，天有点黑，有人躺在走道上，有个学生踢到了这个人，这个人大叫，你瞎了，没长眼睛呢。这些话我听到了，我感到有极妙的感受在身上，很愉悦的感受，一股流畅的愉悦。有人吗？你没长眼睛呢。我有种快感，这是一景。第二景，我一个人在散步，我踢到这个人，他用相同的语言，相同的语气大叫，你瞎了，没长眼睛呢。我发觉我没有愉悦感，没有愉悦感，我有不快感。第三景，当然这只是个例子，我与五位学生散步，我又踢到了这个人，他也用同样的话大叫，你瞎了，没长眼睛呢。而我发觉我的不愉快感比上次的更严重，相同的话但差别这么大。第四景，还是个例子，我一个人在散步，我踢到这个人，他在用相同的语气大叫，你瞎了，没长眼睛呢。忽然间我发现这是我儿子的话，我儿子在骂我，你瞎了，没长眼睛呢。哦，感受是坏透了，坏透了。第五景，例子，只是个例子，我跟五个学生在散步，我踢到这个人，他同样的叫骂，我认出我儿子，现在简直无法忍受，无法忍受。为什么同样的话进入我的耳朵五次，为什么每次的反应不一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好的内观修行者就会了解什么回事。当这些话语第一次传到我的耳朵时，我的响运说，是的，这些是辱骂的话，但这不是对你，不是对你的，是对你的学生的。你看这些学生，我一直教示他们要留心，要留心，走路时要保持觉知，他们这样的不成熟，他们什么也不懂，他们撞到人了，现在得受人辱骂。我是内观的老师，我不会犯这样的错。这辱骂不是对我的，是对我的学生的，而通体有愉悦的感受。打从人生下来开始，经过了成长，变得有理智。人是否变得有理智或是变得愚蠢，天晓得。但世俗的话语，我们总是说变得理智。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造自己的形象，我格印卡。而当我打造我自己的形象时，我打造得很漂亮，很美好的格印卡。我把这尊像供奉在心里的庙堂中，太好了，格印卡太好了。现在在第一个场景里，我发现辱骂的是对着我的学生的，他们不成熟，而我 一个内观老师是成熟的人等等，我的形象又加上了一道亮光啊，真棒，格印卡真是棒。别人会犯错，但格印卡可不会犯错的。第二景，相同的辱骂话出来了，而我的响运说，现在这辱骂的是对你，不是对你的学生，学生没在这儿。而这打造的形象及对这个形象的执取破碎了。有人辱骂我，我一个内观的大师，你怎么了？你没流血，也没断气，有哪儿不对吗？叫什么？整个态度变了，非常不愉快的感受开始了。再来第三景，为什么会更不愉快呢？因为我有五个学生在一起，人打造了自我的形象，供奉在自己的心里，并且对之发展出很多的执取，他本身就是个疯狂。而另一件人一直在做的，他在人家的心目中建立一个好形象，每个学生必定以为格印卡好棒哦，格印卡好棒，人扮脚演戏，为的是建立个好形象。我花了很多的功夫在我的五个学生心目中建立好形象，现在形象破碎了。在前一景里只有一个形象破碎，现在五个形象破碎了，我感到极不愉悦，五倍的不愉悦。当我独处时，如果有人辱骂我，我可能觉得他骂我没关系，现在有人在公众面前骂我，骂就是骂，有人在无人在有什么分别呢？分别在于你在众多人的心目中树立了你的形象，而当这些形象破碎了，你倍感不快。当你往深层探讨及分析，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楚。第四景，为什么更不愉快？我现在我的领域增加了，我的，你开始创作我的形象，我的儿子，我的女儿，我的妻子，我的丈夫，我的母亲，我的父亲，我的这个，我的那个，我的某某某，你打造了一个美丽的形象，并且对之产生极可观的执取。在表面上，你一直愚弄自己，我爱我的儿子，我爱我妻子，我爱我丈夫，我爱我母亲，我爱我父亲。假使你往深层探讨，你会了解你并不爱任何人。在佛陀时代，该国的国王结识了佛陀，他学了内观，并且成为一位很好的修行者。当一个家庭的成员变成内观的禅修者时，慢慢的，其他的成员也会被吸引而成为禅修者。他全家人都是内观的禅修者，他的太太皇后玛丽格也是一个很优秀的禅修者，他们两人会在皇宫的禅房内共修。有一天坐了一个小时之后，国王问皇后 玛丽格， 告诉我在这世上你最爱谁？他回答，妙极了，我在做的时候也有相同的问题，而我发觉我不爱任何人，我爱我自己。国王笑笑，他说，相同的问题出现在我心中，我检视我自己，我发觉我只爱自己，我不爱任何人。若无内观，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。一位皇后对国王说，我只爱自己不爱你，这是什么样的皇后啊？脑袋瓜要被摘掉的。但国王及皇后双双都是内观的禅修者，他们快快乐乐地去到佛陀处，世尊，在禅坐时这样的事情发生了。佛陀说，善哉善哉善哉，这就是个开端，从此你可以改正你自己。只要人还在无明中，我爱某某某，我爱某某某，他就没有脱离疯狂。当一个人开始理解到我只爱自己，看我是多么自我中心的人呢，多么自私的人呢，那么他就会开始改正自己。那些你称之为我的，我的儿子，我的妻子，我的丈夫等等的，你对他们存有梦，你有展望，

是什么样的十个品德呢？要把它们记住。下次你来的时候，你会很小心的在每个罐子里最少加上一滴，越多滴则越好。一个菠萝蜜叫做 Nekama Parmi， 舍离菠萝蜜。一个人必须舍离俱佳的生活，以舍弃我执。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准备放弃俱佳的生活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出家人。那么要如何来发展这个菠萝蜜呢？如此重要的菠萝蜜，你有很殊胜的机会来此度过十天。你不必剃发，也不必穿上袈裟，然而实质上你是在过一个出家人的修行生活，因为在如此的课程中，你是接受人家供养的，你所吃的食物是别人供养的，你所享用的设备是别人供养的。为什么我们成了出家人了呢？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称为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这些菠萝蜜把你的自我完全消融了，最终的无我境界会引领你到达最终的目标。当一个人离弃了俱佳的生活而成为一个出家人，手上捧着钵，挨家挨户的乞食，自我就会开始消融，消融，消融。你来此有很殊胜的机会来实践舍离。在起初阶段，课程在印度开办时，同时在西方国家，我们还没有中心的好一段时日里，我们曾犯了一项错误。我们曾向学员收费，但教法的部分不收费，因为教法是无价的。你如何计价呢？学员又如何能付费呢？但膳跟宿等实际的支出费用向学员收取，这点是错的。但一旦全世界各国中心相续设立之后，法就以其纯净的方式来传授了。如果付钱的话，你就无法获得这项舍离的菠萝蜜，因为你会无时无刻的以为我是付钱来的。当你吃饭时，哦，这不对我的胃口，我是付钱的，不，这不好，我要这，我要那，你的自我很明显。另一方面，一位出家人钵里放着什么他就接受什么，乞食的人是无法挑选食物的，你有的你就吃，而且满心欢喜，你的自我消融了，这很重要。基于此项的理由，我们不能收费，教法不收费，善宿也不收费。当印度成立了第一个中心时，我们第一次把这个主意向中心的人们宣布，所有的理事都感到害怕。什么？格英卡先生，你在干嘛？这是个穷国家，人们几天都难得吃到食物，而你却建议免费供膳，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挤进来的。我说别担心，让他们来吧，他们得从早上四点四点半到晚上九点九点半用功。假如他们精进的禅修是没问题的，如果他们只是为了吃饭而来，那他们就用功不下去，他们会跑的，所以没关系。真的就没问题，没事，好得很。人们来此精进的用功，在此也是如此。当我第一次来西方传法时，有人说，在西方，人们会怀疑你，他们会疑问，为什么你连食物都不收费？这必定有蹊跷，你必定意图不轨，不然你必定受某政府的补贴，或是受某情报机关的支持，必定有些古怪。否则，有谁能免费供吃供住？有可能吗？不可能的。这个疑虑会使人们裹足不前。我说，这种疑虑会消失的，别担心。你看吧，它消失了。因此，当法以其纯净的形式来教导的时候，对学员会很有益处，它可协助你开启舍离的菠萝蜜。你觉得我在这儿当和尚，我当十天的出家人，我要像出家人一样接受他人的供养，这对你有帮助。另一个菠萝蜜是持戒菠萝蜜， Sila Parami，